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今天科创中国科创在线的环节当中，我们带大家关注的资讯主要包括：中外科学家实现高维量子纠缠态最优检测，我国开展无人机气象观测试验，国内首个新型智慧微电网系统在福州大学面世，百度自动驾驶巴士全面开启商业化运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科创在线。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光灿院士团队李传峰、柳碧恒研究组与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王子竹、奥地利科学院博士高晓青等中外科学家合作，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高维量子纠缠态的最优检测。这量子的纠缠特性呢，是实现量子信息应用的核心资源之一。那如何制备和检测量子纠缠，也是量子科研的重要任务。传统的检测方法呢，是量子态层析技术，但是现在随着系统的维度数和粒子数的不断增加，那这种方法呢，消耗的资源会指数级的增长，所以它不具备可以扩展性。为了解决高维纠缠检测这一难题，李传峰、柳碧恒研究组与合作者呢，提出了一种适用于所有量体量子纠缠态的最优检测方法。据了解，这一成果呢，解决了量体高维纠缠态的检测问题，也为实现各种高维量子信息过程和研究量子物理打下了重要基础。我们说量子学的研究和探索呢，未来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那么也是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哈，不断的攻坚克难，一点点的去实现研究的既定目标。好，再来关注一下无人机方面。2021年无人机海陆空立体协同观测科研实验日前正式启动了。搭载多种气象载荷的翼龙10无人机与海面漂浮，还有包括气球探空系统，还有包括地面垂直遥感观测设备，组成了立体观测网络，对多气象载荷及无人机平台进行了验证，探索建立基于无人机的气象应急观测体系。试验呢将持续一个月左右。那么这次试验是继去年中国气象局启动海燕计划，成功利用翼龙10对台风森拉克外围云系进行立体观测之后，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再次联合多家单位持续推进海陆空观测科研试验，将为台风、洪涝、森林火灾等机动观测奠定基础，也为海洋开发利用、防灾减灾和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提供重要支撑。这翼龙10无人机呢，是由航空工业集团自主研发，在去年执行台风探测的翼龙10平台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航空工业翼龙10无人机现场指挥唐克兵表示，那么这款无人机呢，首次搭载了多种气象探测载荷，也开创了同一无人机平台多模式应急气象协同观测的先河。再来说一个开先河的事儿啊，咱们国内首个新型智慧微电网系统在福州大学面世了。那么这个也是集教学、科研、产品展示等产学研用于 一体的，名字叫做源网合储微电网系统。它的成功运行，每年提供零碳清洁能源约30万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258.37吨，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量约61.46千克。那它可以为分布式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和零碳建筑实现提供技术路线，也为国家整线光伏实施提供源网合储示范应用场景，具有校园、工业园区等场合的推广应用价值。据了解，这个系统呢是由福州大学绿色智慧能源互联网产教融合创新基地研发，集清洁能源光伏和风力发电、电化学储能、智能配电、智慧用电于一体。系统开发团队负责人林琼斌副教授表示，这个系统的智慧呢，可以说体现在多个维度，比如各系统间通过智能配电柜实现电气连接，通过智慧监控平台实现协调运行和智能控制。其中这个智能配电柜啊，就具有遥测、遥信、遥控和遥调的四遥功能。而智慧监控平台呢，通过实时的采集各系统数据，利用智能算法实现光伏发电功率的曲线预测。另外，系统还实现储能系统状态实时感知与蓄电池健康状态的在线评估，并且利用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动态规划算法进行照明负荷智能调控，从而能够实现这个源网合储微电网系统的零碳智慧协调运行。可以说，这是一个综合系统的网络建设平台，也是多项先进技术的一种集成应用了。说到用电，我们再来关注交通领域啊。日前，百度自动驾驶巴士 Robur Bus 在重庆市永川区完成了商业化模式的探索，也全面开启了它的商业化运营。当天，多台百度自动驾驶车辆集中亮相永川体育馆的广场，车内 VR 场景体验也同步开放了体验区，吸引了大量市民现场围观和参与体验。据了解，首批投入商业运营的自动驾驶公交车呢有3辆，巡航里程呢为每小时近40公里。那运营路线途经永川神女湖、农机校、兴隆湖、文理学院东门、观音山公园等站点，双向里程近10公里。作为面向开放道路运营的自动驾驶巴士，这个巴士呢可以实现精准靠站，轻松应对公交站的场景和更加复杂的城市道路路况，满足公交正常运营的需求。那怎么样搭乘呢？永川市民通过人脸识别、线下公交 IC 卡刷卡，或者是支付宝公交乘车扫码这3种方式，完成了支付之后，就可以亲身体验自动驾驶巴士出行，感受科技为生活带来的便捷和智能。值得一提的是，人脸识别这一支付方式呢，是通过百度自研的打卡机完成的，戴口罩也可以刷脸支付。我们说这个功能其实还挺人性化的，现在很多这种刷脸的平台哈，如果你戴着口罩或者是戴着太阳镜是没有办法识别的。我们说现在疫情常态化防控啊，我们需要摘镜子、摘口罩，这本身也是个比较繁琐的工程。那么现在戴口罩也可以刷脸支付了，其实这在疫情常态化的大背景下，可以有效保证市民的出行安全。此外，商业化运营模式的全面开放也意味着永川自动驾驶商业化探索取得了新成效，区域智能交通发展进一步加速。同时，对于自动驾驶企业开放商业化试点，也打通了从技术研发到商业化落地的完整闭环，有助于企业加快迭代自动驾驶技术和运营模式的创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了。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光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聆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我们的科创资讯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科创领域的最新的一些成果。那么进入到我们的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今天我们依然和大家关注跟健康有关的话题。我在这儿呢先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哈，有关的数据统计，在我国呢关节炎患者已经超过了1亿人次。那么膝关节炎呢也是骨关节炎当中发病率最高的一种，达到了30%。很多老年人可能对这个膝关节的一些疾病啊会比较熟悉，因为这是尤其膝关节炎哈、是一种最常见的退行性的膝关节病变。那么膝关节炎会影响我们的关节软骨的健康，会造成关节软骨的破损。那现在针对膝关节疾病的治疗，除了说基础治疗、物理治疗、药物治疗，还有包括手术治疗这些途径之外，其实这些年也有一些技术上面的创新和新的尝试。那今天我们的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呢，就和大家说一说在这个膝关节治疗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创新疗法哈，看看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科技亮点。那介绍一下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华悦恒生的创始人李毅。首先欢迎李总，您好。 谢谢张燕老师，然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和李总一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有华悦恒生的 CEO 王倩，我们也欢迎一下王总，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今天呢两位要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一个是华悦恒生它的成立背景，以及刚才我提到的面对咱们中国有这么多的这个膝关节炎的患者哈，他们的一些痛点以及整个行业发展的状况，那华悦恒生在这方面做了哪些科技创新和尝试。那李总呢是主要要从技术层面给我们做一些分享和介绍了。首先我们看到企业所关注和研究的创新领域呢，主要就是针对膝关节的治疗。那为什么我们关注到这个领域的医疗创新？当时是在哪一年我们开始关注到这个领域的？ 实际上啊，这个膝关节这个病症，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不会陌生。因为中国传统有句古话叫做“人老腿先老”啊，也就是说腿部的衰老、疼痛、关节炎，这其实是一个老年的退行性病变。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出去旅游或者说上下楼步履蹒跚的老人，他们其实都饱受这样的这个痛苦啊。当然刚刚这个主持人也说到了，我们在全国啊，通过残联包括卫计委的官方统计，现在有明确这个症状指标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这个简称 KOA 这样的患者都已经超过1亿人啊。而且每年的这个7月29号啊，大家会看到是我们全国的保膝日，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那同时呢，这又困扰了大部分人。刚刚说了，如果当大家走路、爬山、日常生活都受到困扰的时候，甚至于在3年前，残联的很多领导还告诉我们，目前这个病症已经成为我国致残率最高的一个疾病之一。所以呢，也是一个困扰了很多啊中老年人的一个叫做痛点。同时呢，随着我们现在对这个大家生活水平改善了啊，肥胖在增加，另外一个因为这个现在要么就不爱运动，要么每天去跳广场舞，这个跑马拉松，甚至于一些运动的增加，那么对关节的磨损也在增加。所以现在往往很多还不到这个60岁、70岁、30、40岁的这个中青年朋友，也都开始产生了蜕变、疼痛啊，这是应该说是一个社会问题。但同时呢，这样的一个问题还在医学上来讲，因为它是有炎症、有蜕变、有磨损啊，它不像汽车对发动机做一个简单的保养，然后甚至于换一个配件就可以。那所以这个也是目前困扰了很多啊医疗界的人士啊。所以简单说，如果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比较了解这个病症的话，目前主流的医学指南针对骨性关节炎，它是有一个标准的分级啊，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对他们的定义都是有一个叫做磨损和蜕变的级别。那么在早期或者说疼痛比较轻微的时候啊，我们通过一些像物理类的疗法，大家都能接触得到的，像一些按摩、理疗啊、针灸、拔罐，甚至于有一些啊这个热敷以及一些药膏啊，可以对它进行缓解，促进血液循环。 那可是当它比较严重的时候，可能通过这种物理类的理疗，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只能缓解，无法让我们磨损掉的软骨进行再生，让里面的积液和炎症进行消除。 嗯 啊，所以呢，对于有一些患者来说，医院也会推荐他吃一些像氨糖啊，包括软骨素等等一系列的关节保健品或者药品。 嗯 啊，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通过药品的吸收啊，再到这个膝关节，那么它对你的肝肾的负担，然后对整个的这个疗效来说，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么当然，这也不是一个叫做所有人都适合的方式。 嗯 啊，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早期的疗法呢，我们看到它确实收效甚微。这也就是在医疗领域当中，他们发现并没有很好的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您看，首先有这样需求的这些患者朋友，他基数越来越大了，全国大概已经有1.2亿人受到这个疾病的困扰，而且他现在也有年轻化的趋势。那么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场景，比如说年轻的小姑娘有的时候这个冬季的时候啊，穿的不够保暖，那家里老人就会说了，你看你把你这腿得护好啊，要不然将来老了得这个关节炎，对吧？说这个西方的那些老人就是经常拄个拐，其实这个问题在咱们国家现在也变得越来越常见了。 是的， 那这本身是目前的一个大家对于膝关节健康的一个现状。那刚才其实李总也说到了，那么根据残联的统计，有10%的骨性关节炎的患者，如果不经过有效的治疗，会致残。那么说到治疗，目前临床上的一些疗法，针对不同级别的这种膝关节炎的这种患者，那会有不同的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可能需要患者经常的，比如说去阶段性的理疗啊，或者说是要配合一些用药啊。我在这儿突然有个想法，说既然它是炎症，那大家会说我就吃药消炎不就好了吗？老百姓说的消炎药。那膝关节的这种炎症，它的这个特点为什么就是这么难在临床上能够得到有效的根治？李总在这儿也帮我们补充一下。 那我们刚刚说到，那么膝关节它为什么发生炎症之后它很难解决呢？是因为本身膝关节它的结构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结构。 嗯， 那么当它的半月板磨损或者当产生的这种无菌性炎症的时候，它是很难通过组织代谢通过修复。而且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因为人老腿先老，而且有一句话叫老寒腿，就到了冬天的时候，那很多老人家都觉得膝关节特别的凉，就是因为我们膝关节本身它的血供就不好，在关节腔乃至于胫骨周围它没有很好的血液循环。 嗯， 那么也就回到刚才说，如果我们通过药物来进行吸收，再通过血液供给到我们膝关节周边，那它的效果为什么不理想？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首先经过肝肾的代谢，再到了关节的时候，它的含量就很低了。那所以这样的消炎来说，它就很难起到一个立竿见影，而且不伤害其他任何组织器官的这么一个目的。 嗯，所以就跟本身膝关节它的这种使用率和它所在的位置承担的这个功能和它的这个形态特点是有关系的哈，所以治疗起来会相对更复杂啊。 是的， 嗯， 而且因为随着大家以前对膝关节的保养，它也不是很重视啊，所以呢，可能很多人对心脑血管啊，对于肝肾，对于其他的一些这个器官的保护会比较重视一些，而大家都觉得是因为自己偶尔的疼痛，最后导致了很多患者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就到了中后期。那这个时候很多骨科或者康复科的医生就只能建议他做一些微创，来自于半月板的置换。那我们知道每年有上亿的患者，但每年我们骨科大概每年骨科做关节置换的手术量在5年前只有20多万台，现在能够达到不到40万台。 嗯， 那么相对来说它的已经是满负荷了，它也很难满足广大的人民群众膝关节的问题。 嗯， 所以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希望能够通过科技的创新、技术的升级，乃至于从中医西医在这样的一些融合节点找到最适合膝关节修复消炎再生的办法。 嗯， 这也就催生出了我们历经大概10年时间来研发成立公司推广并且和医疗机构运营我们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治疗技术的想法。 李总大概用了10分钟的时间给我们讲到了整个这个行业，或者说是这个目前对于膝关节治疗它的一个市场的情况以及一个现状啊，等于是这样的一个行业痛点也帮我们分享了。那么您也说到了用10年的时间，我在这儿也想跟二位老师再来回忆一下哈，当时成立了华悦恒生是在哪一年？ 产，基于什么样的一些基础，那手里有什么样的一些资源，才想到说我可以成立这么一家公司来专门做膝关节的这种科技创新也好，包括它的这种市场运维也好，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就是二位是怎么就一起合作做这个事情？ 严格上说，我们在成立公司和做这个医疗的时候其实是挺草率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医疗是一个高门槛，需要很长时间的这种历练的一个叫做专业的一个行业。不像其他的有些行业可能门槛比较低特别是这个医疗当中的技术运营，它是一个国家管控的一个刚才说高门槛的行业。所以当时我们做这个呢，纯粹是因为第一有这样一个初心，首先觉得说膝关节的这个关节炎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事情。那么过程当中其实一路走来有很多，首先是我这一路过来非常有很多的这个医学的专家，包括我们合作的一些研发的一些专家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支持。所以这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专业的这个团队专业的人，才让我们对膝关节的治疗充满着无比的信心，而且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着技术的升级，患者的治疗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应该说逐步的把技术规范了，也进入了越来越多的医院，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朋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从最开始的这个我们华西医院的何鸿成老师，然后到我们东直门中医院的刘长信老师以及包括我们海军总医院这个叫做乔金林老师，包括我们301骨科的卢强主任等等一系列的临床的专家，包括我们在中科院、北航、清华、北大的一系列的基于工科和相应的这样一些技术背景的专家们，是他们这样让我们觉得医疗这么一个善行善愿最终可以在膝关节这一个领域做到全世界最优秀，这是我们其实一开始做创业和我们这样一个想法。 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有了这些专家的加持，才能让我们这十年走得相对比较稳哈。但是如果回首这个初心，其实一开始本身做医疗就是一个很门槛高的事儿，而且需要长期投入的这么一个事儿，这是李总的观点。那王倩王总，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机缘想到说我可以加入其中来做这个事情，成立了华悦恒生？ 这个应该是在几年前。我补充一下，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个渊源。为什么当时去做这个事情？当年呢，其实李总呢，一直这么多年都一直在从事公益事业，然后呢，在这个领域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那么，因为在前些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一次呢，去做跟着政府呢，去到一个湖北公安县的一个农村去进行扶贫，当时呢，知道一个老太太，因为家庭非常的这个 贫困 ，对，家里条件非常不好。但是当地政府也反映，她本身呢是因病致残，后来又因残返贫的一个过程。那么老太太当时呢，因为孙子年纪特别小，而且本身呢，因为她自己的这个膝关节炎非常严重，当时呢去到医院的时候呢，这个花费的金额要做手术的时候，这个金额是非常高昂的。但是他的儿子呢又是非常孝顺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当时去了之后发现是什么呢？没有想到这个老太太当时因为自己的膝关节要花很多钱，她不想给孝顺的儿子和家庭 添麻烦、 然后呢老人选择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是我们非常痛心的。 对，可能以往我们会认为一些恶性肿瘤这种所谓的不治之症，但现在我们也更新概念了，其实有些恶性肿瘤也是可以带来生存的，但是膝关节炎大家会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哈，怎么可能会威胁到就是这样的一种出现很极端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是的， 所以当时很震惊看了。 对，就因为我们在他看来他不至于突然就是说是对生命产生这种危害或者什么的，但是因为在一种极端情况下，这个老人也因为孩子太过于孝顺的时候怕增加家里的家庭负担，因为还有孙子要上学，所以呢以这样一种方式去了结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当时对我们的内心呢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后来呢我们就发现这个事情我们如果做下去的时候的话，我们当时企业在成立之初的时候，李总呢就 我觉得有一个志，就是这样的一个志愿，他是希望能够让中国的一亿多父母因为膝关节的问题能够让他们重新站立起来。 嗯， 这就是我们企业当时要成立的时候的初心。当时在这个技术的时候一直在投资这个技术的研发和这临床等等， 当时关注了这个领域，但是可能没有觉得那么迫切需要马上去做这个事情，把我们的一些科创的这种成果推向市场。那么因为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在我们国家贫困地区的一个贫困家庭的个例，所以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这些饱受这个膝关节疾病困扰的人能够重新站起来，有一些好的方法帮助他们，成立了华跃恒生。那么刚才节目上半段呢，我们是和华跃恒生的创始人李毅以及 CEO 王倩老师呢一起分享了一个是成立公司的一个背景，还有包括为什么做这个事儿，涉及到了整个的大的这个市场以及目前社会存在的这种现状。那我们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片花过后，接着来说说依托什么样的一些科技创新能够帮助这些患者实现一种什么样的治疗，这背后的科技亮点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马佳，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Sing it together。 你从阿尔卑斯高山上走来，踏上雄峻巍峨的燕山山脉，你飞奔直下，穿越那千尺雪到万丈林海，十四亿掌声就是你的期待，你飞舞回旋，在濒死代沟勒起那一抹色彩，为的是追寻你的更高、更强、更快。伸出双手，我们向世界敞开了胸怀，追逐梦想，我们的心在一起澎湃。千年留下这一段冰雪的奇缘，北京城就是你绽放的舞台，北京城就是你绽放的舞台。 红旗华夏 双手，我们向世界敞开了胸怀，追逐梦想，我们的心在一起澎湃，走过千年，留下这一段冰雪的奇缘。 神，最近人间新冠病毒狡猾多端，神出鬼没。 您有何高招？ 冬天气温骤降，阴晴不定，百姓们要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常戴口罩，适时添衣，随时保持愉快心情，即可化险为夷，日日安心呐、啊！ 多谢上神指点迷津， 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切记，切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的科创面对面访谈内容啊，和大家关注一个健康话题。那我相信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年听众，或者是家里有老人的啊，这样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都会或多或少的关注到这个膝关节的健康。中国目前的关节炎患者已经超过了1亿人，那其中膝关节炎呢，是骨关节炎当中发病率最高的一种。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他们在2014年左右的时候呢，就成立了公司。那么主要致力于呢，就是通过科技创新，然后实现一些好的技术，能够在帮助膝关节炎患者哈，解决他们的这种病痛方面，能够贡献一份力量。那再次介绍一下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华跃恒生的创始人李毅，欢迎李总，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华跃恒生的创始人李毅。 还有一位呢，是华跃恒生的 CEO 王倩，欢迎王总，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华跃恒生的 CEO 王倩。 刚才上半段的时候，李总和王总分别是从这个整个市场需求和行业痛点给我们做了个介绍。那王总呢，是也讲了讲当时为什么啊成立了华跃恒生这家企业，你们做这个企业的一个初心。那么下半段我们要重点说一说在技术层面了，那依托什么样的一些技术哈，可以帮助说这些膝关节炎患者能够帮他们更好的解决他们的病痛。我们看到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再生医疗，也想请李总给我们科普一下，这所谓的再生医疗怎么理解？是说能让我们的这个关节再生吗？您给我们讲一讲。 说到再生医疗啊，这个话题其实大家也不会陌生。当然，再生医疗是一个西方医学啊，近年来比较容易热衷提的一个词。 嗯， 啊，特别是随着细胞科技的进步，很多基于人的基因和细胞它可以再生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嗯， 那么在中医传统的中医来看，其实也有关于我们治愈能力不同的方式来解读人体治愈能力修复的这么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以再生医疗，您说其实这个话题并不是个新事儿了，对吧？ 是的。 嗯， 所以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像细胞治疗、干细胞，那么实际上从技术本身来说，干细胞和再生医疗它是未来医学的方向啊。所以呢，目前在疫情期间，我们看到在这个当时这个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各种大会上把整个的细胞治疗纳入了国家战略。 嗯 啊，所以这是从西方医学的角度。而干细胞这几年的发展，应该说在这个整个的国家监管和药品的申报上还有一定的障碍。而我们指的再生呢，是用它自体血液的细胞，包括它的血小板，那么来做到它让自身的炎症消炎啊。那么大家有一句话可能都听说过，最好的这个药房是厨房，最好的医院其实是自己。 嗯， 我们用自己身体自身的能量细胞组织，用合法的能够进入医疗医治疗的这么一个手段，来结合我们其他的一整套的康复健康的理念，我们相信这是也是我们从这个刚才面对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结合各种治疗手段和医学技术来形成自己独特的治疗特色的这么一个方向啊。所以刚刚主任提到的再生，我们相信说它不是一个西医的概念，更重要的是我们可能从目前来看，它的本源还是来自于中医的一整套的自体自愈的能力的激发。 嗯，它不是就是一蹴而就的，它可能是需要 要你整个身体状态，然后包括生活习惯等等，是配合着一起来做的。而且说到这个再生，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新概念，那我们对于一个老概念如何在针对膝关节这个骨性疾病的这种治疗方面做创新升级，您这个过程大概用时多久哈、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实现了这种技术创新？ 好的，这种创新其实我们用了3000年 啊，3000年。 是的，因为当然如果从黄帝内经再往前推，因为刚刚说我们植根于，刚开个玩笑啊，植根于中医的文化、它是源远流长，也是因为中医的整套的体系脉络延展至今。而刚刚说如果提到再生，我们有一个技术可能需要给患者朋友或者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就有一个叫做附血小板血浆的技术，那么在西方医学简称叫做 PRP。 其实这样一个技术大家一上网都能搜到，这个到面世到如今也超过了40年了。 这个复血、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复就是富裕的富，然后是血液的血，然后叫复血小板血浆啊，这个是一种传统的在西方叫 PRP 技术。 是的，那么它实际上就是富集你自身患者的血小板啊，富就是富集的意思。那么用高浓度的血小板来解决什么问题呢？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我们小时候手都破过或者说流过血，那这个时候它会自己会凝固，然后这个凝固的过程其实就是血小板激活释放生长因子让它快速的愈合的过程。所以在西方 PRP 技术呢，过去的几十年已经在运动康复、关节炎治疗，甚至于美容抗衰、牙龈萎缩等等一系列需要消炎修复再生的领域啊，特别是我刚刚提到的在运动损伤方面啊，刚刚我们前两年去世的这个体坛明星科比、老虎伍兹，包括很多的网球明星，甚至于我们国内的一些顶级的运动员，都曾经在海外，包括美国和德国，用这样的技术来治疗自己的骨性关节炎。那么不光是运动损伤和关节炎的治疗，目前这个技术在国内也进入了很多医疗的大红本，能够被广大的患者所采纳和使用。而我们在此基础上呢，其实用了很多年的时间去把这样的技术结合中医的临床路径和技术渊源，在它的前期的血液采集到分离制备再到临床诊断和治疗做出了非常多的创新啊。所以严格的讲呢，我们其实应该不能叫一个公司，我们有自己的叫北京市华安公益基金会啊，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以公益的使命能够让中国1亿父母真的能站起来。一个是我们的初心是希望把技术通过公益的平台，第二通过我们研发的平台让更多的好技术好专家能够共同的来做成这样一个新的科创中国的这么一个平台化的一个架构来呈现，而不是简单的用某一项技术某一个专家来实现一个单点的突破，一定是系统化的产学研的这么一个路径。 你看现在我们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啊，包括最近出台的很多相关的政策，其实都能看到是鼓励大家更关注这样的一些老年群体，包括说成年子女尽量能够跟父母居住的相对近一点啊，对吧，能够实现你去赡养老人这样的一个目标。那我们对于健康中国这样的一个大的目标当中，那这么大的一个占比的老年群体也的确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去关注的这样一些群体。而且您提到了对于传统的PRP 就是复血小板血浆这样的技术，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这种创新，包括我理解从提取然后到分离然后到这个进一步的推广和治疗，那它能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就是在传统技术上我们创新之后能够实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李总也帮我们再具体的说一说。 好的，刚刚说到复血板血浆呢，它是抽取患者大概50毫升到100毫升的外周血，也就是静脉血，就跟我们去体检一样，抽出这样的血液之后呢，通过这个分级离心的方式，用一次或者二次离心法，然后最后提取它的高浓度的血小板。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呢，我们发现其实在整个的制备过程当中啊，有一些痛点或者业内没有完善的地方。那么3年前我们当时跟美国、德国啊，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在全世界的基于这项技术的研究我们还是走在前列的。那目前我们能做到像传统老年人如果要去治疗膝关节的关节炎，用附血小板血浆的技术，他治疗一条腿大概得抽50毫升的血液。 而且呢它得需要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自备分离的过程，在分离过程当中和空气还有一定的接触，而且对医生的操作它的无菌性要求和它的这种手法要求还比较高，那这样的话就对你的环境要求可能一定要在手术室里面，那么它的成本以及它的对医生的要求程度会更高，而目前我们能做到大概治疗一条腿一个关节的话，我们只会用到5毫升的血液，就节约了90%的血液，那么只需要3到5分钟的自备，而且全程没有任何的跟空气的接触，让它的使用的环境要求、医生的专业要求大大的降低了。所以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想法，我们希望未来把 PRP 技术的升级创新能够不光是在三甲医院让患者能够享受，而且未来能够在基层医院和诊疗单位都能让更多的人叫做在家门口就能够治得起病，而且治好病。 你看这种创新的优势哈，刚才李总这么一介绍，我们就非常形象或者是非常直观的了解了。一个是他的血液量，抽的血液量要少了，是之前的1/10，对吧？另外等待的时间大概也少了哈，这个3-5分钟的时间。此外，它的门槛相对也没有那么高，比如说对于医生的要求啊，对于这个环境的要求啊，这些都是我们在技术创新之后可以实现的一个效果。但如果退回到这个技术之初，那大家可能会说了，这样的一个传统 PRP 技术它为什么对于治疗骨性关节炎有效？那之前李总打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比如说我们这个小的时候这个破了啊，这个流血了，那这时候你要如果血小板发挥作用，或者红细胞血小板哈都发挥作用的时候，它可能就凝固了。但每个人的时长不一样，可能有的人凝固的就快一点，有的人可能就一破了之后半天它这个结不住这个血痂。那这个是破了口子的情况下，那对于膝关节的治疗，那这种方法为什么有效？当时我们发现，哎，这个方法对于治疗膝关节有效的时候，是不是其实也挺惊喜的？ 是的，我们见证了太多类似于这种医学的奇迹，但是说到这种医疗的本源是什么在起作用呢？其实现在应该说在不同层面它给出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刚刚主持人提到了，第一，为什么这个方式有效？它既不是西药，它也不是手术，不是换掉关节，那么它如何在体内起到消炎的作用呢？所以这要从自己血液的机理开始聊起，大家都知道人的血液每120天它其实是在一个更迭和再生的过程， 它是个循环再生的过程， 是的。所以当你的血供不好，就会引起你的组织很多问题。那么膝关节刚才我们提到了，因为它血供很少，而且它平时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系统，所以它的磨损就很难通过你自身微循环的改善来修复。而在这个之前的很多西医教材里面，他认为关节的磨损、软骨的蜕变，它叫做不可逆的。也就我们讲到，比如说整个当我们没有意识到人的自愈能力是可以再次被激发的时候，大家还是认为膝关节的磨损只能换关节啊。所以对于骨科来说，在国内也是这几年近几年来才开始研究用新的基于再生的技术，当然这方面301是走在整个前列的所以刚才说我们一个是用公益的方式希望让更多的人得到救治和治疗，但是你要用更专业的方式来跟国内顶级的大咖和医学的权威共同来探讨我们在医疗的创新之路上应该面临的问题这个事呢，当时我们跟301第六医学中心的乔金林主任乔主任是中西医结合那么方面的大家，同时跟我们301骨科的卢强主任也做过深入的探讨那么实际上传统的 PRP 大家认为是里面的血小板，因为血小板的高浓度释放生长因子，它的激活来帮助你的再生而我们知道血液当中有白细胞，它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抗炎消炎的药物， 它是我们人体的卫士，是吧？比如说一发烧的时候，你这白细胞就高上去了，其实它就是在跟这个外来入侵者在做斗争呢。 是的，张燕老师对这个理解非常的贴切，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的身体受到了体外的细菌病毒的侵略的时候，你的白细胞就会增多，所以我们去验血常规发现白细胞升高了，说明你有炎症，并不是因为白细胞它是炎症，而是因为白细胞是对抗炎症最好的载体，人是一个平衡的免疫的机制，能够让你在不同的环境下找到这样一个最好的一个平衡的状态所以膝关节的治疗也是如此。如何让软骨再生，其实分三个层面，一方面是给它营养就像一个树苗要长大的话，它需要有泥土，需要有营养然后呢需要有好的环境空气 阳光雨露之类的、 啊、是的、 嗯、 只有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它才可以帮助它再生，而我们就是用最新的科技结合刚才说我们中医的本源让它自我修复、 嗯、 而这个过程当中主持人刚刚提到的，那我们在患者的血液，其实血液既然120天在不断的更迭不断的再生和循环，那么它血液也会有质量好和不好之分，所以我们在治疗之前一定要用中医的方式和相应的一些保健类的药物，让它把血液的粘稠度、血液的一些指标和它的相应的调到一个更合适更好的状态， 嗯， 来这个时候我们采集的血液的源头就会更适合治疗。 嗯， 第二个刚刚说到了整个全世界在做血液制品的分离，不管我们去体检还是我们去献血，大家都会观察到它都要加抗凝剂啊，比如说我们去抽血的时候，护士小姐姐会拿着那个抽好的血那个管子会摇几下，为什么、 嗯、 因为她把管壁的肝素或者聚原酸钠，这叫抗凝剂，让它不凝了啊，把血液当中的钙离子落合出来之后它不凝固，否则血液离开身体1-2分钟之内它就凝固了。 哦，原来这个护士小姐姐这个动作它其实是为了防止血液凝固的、嗯、 是的，这个时候它才能拿血液去做相应的检测，甚至于做分离之后做很多的治疗。 嗯， 那么我们在过去的实践中发现，大概在2010年的时候啊，我们一个医美团队的首席教授翟月忠教授就发现，如何让血液在不加抗凝剂的情况下它可以不凝，找到了一些应该说是非常好的方式。沿着这个思路呢，我们不断地去拓展，目前为止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环境量的改变，以及我们制备工艺流程耗材创新，以及包括一些通过相应的能量场的激活，能够让我们的血液离开身体后20分钟到半个小时它都还能不凝固，而且过程当中全程不添加任何抗凝剂在内的外源性物质，就让这样的分离制备的活性和它的安全性大大的提高了。 嗯，不加额外的东西，都本身都是自己的这些东西，所以它可能相对就更安全一点。这些都是在技术层面做的很多的创新。我刚才听李总这么说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感慨，我说这人类血液或者我们的身体太神奇了哈。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体检，大家都有这种场景，说呀你看抽那么多哈，5管6管甚至7管血，其实你验血的过程当中，它针对不同的这种目的啊验血，然后给你得出的这个结论，其实都是反映你身体很多的这种指征，包括血液不仅能够帮我们反映身体状况的一些健康是否啊这样的一些指征，同时呢它还能帮我们进行治疗，这也更新了大家的认知。就像以往我们采访过比如说这个做肺部疾病的这些治疗的专家说，像50年代如果你的这个肺部有一些比如说这种这个肿瘤啊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必须得是开膛破肚啊，用这种大手术的方式，但现在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实现无创啊微创等等，那包括治疗我们膝关节的疾病也是，可能以往就会说到药物也好手术也好，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些都是一种传统的方式，西医认为哪儿坏了我们是一种不可逆的，那就换吧对吧，用这种换置换关节的方式，但现在有了一些技术，我们希望我们还用我们原生的啊我们自己的这种原装的，然后让它能够通过一些自身的这种活力的激发，能够实现啊它的这种就是延缓它的蜕变，甚至说可以让它保持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这个其实是这些年华越恒生其实在做的事情，当然这背后也有很多的专家团队啊。在这块我也想再问问王总，专家团队这块我们其实是不是也是市场对接，还有包括咱们在这种运营方面，那华越恒生其实我们的这些产品怎么样的去更好的服务，包括李总刚才说到的甚至我们希望它能够下基层，不光是3甲医院对吧，那这个是不是我们近一段时间或者说未来一段时间的一个目标。嗯、 哦，这个主持人确实把我们的这个路径已经描述得很清楚了，因为其实在中国来看的话呢，有1.几亿的患者，其实绝大多数啊都是在基层的很多医院里面，或者说在一些民营的诊所呀，或者很多一些2甲医院1级医院里面的患者是非常多的。在这些患者的时候，其实到3甲医院来的时候呢，更多的时候他就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的时候的话，他会用 用他自己特定的一些治疗方式和手段来进行。那么其实呢，这些患者绝大多数都是在很多的基层医院，我们是希望我们创新的好的技术和好的科研的这一类的产品不仅仅只是在三甲医院、然后放在这种比较高端的这些地方，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是希望真的能把这种技术应用到基层，真正的走到咱们老百姓的身边、真正是需要有患者的整体的他的一个了解性，包括专家呀，包括医疗技术的推广、是我们公司现在就一直在做的事情。 对、还得让大家有这个认知啊。 是的，是的， 不光有了技术，还得让大家有认知，愿意接受它。那这个工作其实作为企业也好，或者是作为我们一开始的初心也好，这个是要下一步我们不断的去推的。 是的，是的， 就像一开始您说到的，最开始触动你们的那个事情就发生在基层，发生在我们国家的贫困地区，所以怎么样把好的技术能够更好的去推广，那可能未来我们还会有很多的这种发力方向。那如果在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想再跟李总探讨一个问题，您一开始也说到了，这其实是不是一家之言，我们是要举各种之力哈、既要包括放眼全球，看看这个世界范围内这个 PRP 的技术的这种科技创新啊，能够在临床上实现什么样的效果，同时也要依托我们中国，或者说更确切点说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的这些专家团队的力量。那目前这个技术就您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否是相对成熟，以及它目前推广的情况大概怎么样？ 目前这个技术呢，我觉得从三个方面来给这个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个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认知的问题，因为医学其实首先要符合人类发展的方向的话，它需要有一个过程。那么这项技术以 PRP 为例，它已经在全球有几十年的历史，在国内一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进入了临床和很多的医院。以北京市卫计委为例，在这个2018年就已经有十几家三甲医院已经相继在开展，到现在为止会更多。那目前我们跟像301的细胞实验室，跟华西医院、东直门医院等等一些三甲医院都有开展一些科研和公益的合作。那么事实上它目前不是一个在临床验证阶段，事实上它已经进入了标准的诊疗路径，已经进入了刚才我们说的医疗大红本，它是有合法的这种收费准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技术目前它已经可以在很多医院合理合法的开展只不过因为公众的认知对它来说可能还不是特别的了解。 对，这其实是下一步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你跟这些专家老师去探讨，他们本身的这种知识储备就在这儿哈，或者人家就是这方面行业的专家，所以探讨起来就没有什么障碍。但如果你跟一个患者去讲，他本身就会有这种信息的差异性在里面，所以这个难点挺大。 是的，所以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好的东西结合现在的各种的媒体，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这样的专业媒体，能够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我也期待未来会有我们的一些权威的专家给各位做更加深入浅出的科普。包括今年我们也会联合中国残联联合像目前我们是跟中国老年协会他的于副会长对我们的项目也非常的支持。还有包括中国抗衰老促进会的杨帆副会长对我们这个项目也非常支持。所以以后依托这样国家级的这个协会和相应的这种科普的资源，我们希望能够把刚才提到的产学研用一体，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患者能够得到最有价值的这种治疗，后期的康养包括一体的服务，能够从而真的实现我们说的不光是他关节的再生，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更加幸福的生活。 你看企业不仅承担了研发创新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那同时为了让我们的创新成果更好的落地，我们还承担了一部分这种科普和教育，或者说是引导大家去更好的认识这些新的技术这样的一个功能。那要想让它更好的去发展，是不是在这种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我们这些年也在比较重视，我们的成果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些这种专利？ 科技创新其实核心是自主的知识产权。 嗯， 所以一方面我们在研究全世界的这种 啊，最高精尖的技术，我们去不断的学习、创新、超越的同时，那目前我们已经申请了数十项专利，同时我们也包括华谊恒生，我们旗下也有国家高新和中关村高新的技术企业，也有一些软件的知识产权。也就未来刚刚提到了，一定是不是单一的一个技术，而是一个综合的运营方案。不光会有硬件，还有软件，还有平台，那么这样才能打造一个新的医疗产业生态。啊，所以我们也很感谢未来在这个科创中国的路上要走得越远，那肯定是需要更多人的关注和支持。从认知到体验再到分享传播，这是消费者他对我们来说，让我们看到了不远的未来是可以让更多的人共同参与到我们这样的膝关节保护和整个项目工程当中来，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专家他会用新的技术然后去做相应的科研。所以我们相信随着，因为今天最近我们跟这个国药集团也达成了初步的意向，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会联合去发起这样的专业公司，来结合这样的国家级的大平台和我们刚才提到的科研的专家以及协会一起共同来做这个事儿啊。所以就像我们习总书记说到的，中国再小的事儿乘以14亿人它都是大事儿，那再大的事儿有14亿人共同来扛它都是小事儿。所以我们也希望膝关节关节炎的这个事儿，它既是大事儿，因为对每一个老百姓来说无法走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但对我们来说，如果大家齐心协力，那我们能够把这样的病症减缓，然后甚至于消除，那我们相信它就变成我们生活当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小事儿。 我们以往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且现在我们也提到了，只要有市场需求，那么针对市场需求有好的产品一定会被这个市场所接纳和认可。我们也希望不管是大事儿和小事儿，然后依靠我们这些企业的力量，依靠大家的这样的一种合作的力量，包括我们政策的一些大的方向，那希望能够把这些大事儿化小，小事儿化了。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华悦恒生的创始人李毅李总和 CEO 王倩王总一起做客我们的科创中国节目，谢谢二位。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好，谢谢，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们是 NZBZ， 南征北战，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虽然终点还没出现在你眼前，你一定会，一定会到达的那天，他们会看到你奋力流的汗水。